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文殊师利，如是法门有大威德。咁我哋似一部妙慧童女经，到呢个时候咧，应该差唔多系圆满。咁啊，总结啊，似一部妙慧童女经咧，可以分为两大段。咁啊，前个半部咧就个妙慧童女问佛有十个问题，例如话点样可以得到大富啊？点样可以得到咧系大贵啊？怎样得到呢是没有障碍啊，怎样得到呢合家团聚啊，这些属于世间法这一方面都多。那么十个问题中的佛呢就答他每一个问题，你想能够真的满愿的话呢，就每一个问题就有四个办法，你以这四个办法做到呢，就可以达到你是大富或者是大贵或者是长福长寿，或者一切事都是圆满，冇晒呢个障碍。嗱，咁啊十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四个办法，咁即系总数就40个办法啦。嗱，咁啊下半部咧，即系下半段咧，就系讲呢个真空妙理，就系破除咧我哋呢个众生嗰啲执着。众生之所以有种种嘅毛病，有种种的业障，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没那么多执着的话，那么应该即使你未曾了生死开悟，起码你都轻松很多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呢，不要那么执着，真的如果你执着呢，就很多问题，就令你很多烦恼，你就每一件事情都是看不破，放不下了，固执了，那又怎样可以得到解脱自在呢？那因此下半段呢，那妙慧童女啊，和文殊师利菩萨一问一答，一答一问呢，就是将这个波野真空的妙理呢，发挥到真是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这个佛性啊显露出来，是无分彼此，无有这个彼此大小之间呢，就可以将我们那些执着啊全部呢是破除。那么前面十个问题可以讲话得修福这方面多，那么下个半步呢应该就修这个慧比较来得多啲啦。那么法门咁亦多咗话叫做无上法门，咁向下咧，我哋有咁样嘅经文咧，做过实际嘅证明，就说此一部经咧，系为一切经典之中啊，系最微妙嘅，就系说明啊，我哋从呢个时尚也好，从呢个理性也好，我哋得两方面都收集得到啊，福慧具足。咁就可以了生死，最后咧就成佛道啦。所以家下佛咧又同文殊师利菩萨讲啦，佢文殊师利啊，佢话如是法门就是、有大威德。嗱，呢个法门两个字咧，嗱法就系佛所讲嘅道理，门就系以能通为佢嘅意思啊。好似我哋一般人所住嘅家庭，每一间屋里面每一个房间呢，一般来讲都有把锁锁住的。那如果没有了这把锁，将我们门打开呢，那就通咯。我们入房间又要通过这个门，我们出房间又要通过这个门，如果没有了这个门就不通了。所以门呢就是以能通就为它的意思。那么法就是佛所讲的道理。如果我家讲此一部妙慧童女经，或者金刚经，或者地藏经，或者其他每一部嘅经典，我哋讲任何一部经典呢个法门咧，就系、是、指当时讲嗰一部经典嚟讲嘅呢个法字啊。家话法门咧，就系、是、我哋依呢种法嘅修持， 就好似个门咁样系通嘅。呢、这个门系通嘅咧，就当然就唔会话撞到嗰度。我哋啊，如果依此个妙慧同女经修行咧，可以从我哋呢个生死呢个岸边，好似个门咁就通嘅，就通过呢个烦恼个河流，咁啊一直送我哋咧往生西方净土，或者究竟咧系成佛道。於其中間呢是沒有半點的障礙，沒有半點的阻滯，好像到門一樣是能通的。我們能從屋裏面通過這個門去外面做事，我們做完事了，那這個門一開了個鎖匙，將個門一打開了，我們又可以通回去裏面，令到這個去外面辦事的人呢，我門一通就回到屋企了。所以门就是以能通为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依此这种妙慧同女经去修持，增福增慧，福慧两种都修到圆满了，那由这个生死这个岸边一直就通达送到我们成佛，所以就叫做法门。为什么有大威德呢？威就能够降服一切的邪魔啊，德呢就是令一切乃至到外道二道，咁啊对我哋呢个佛法呢有认识，有德嚟到感化佢。现在话如是法门有大威德，就系依呢个妙慧同女经修行啊，有一种好大嘅威力，能够破除我哋呢个执着。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令到我们最后可以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得到这一种这么殊胜的功德。所以说这个法门是有大威力，是有大功德。那么有什么作用呢？所以行个能力菩萨、摩诃萨及声闻圣者就获大利益啊！咁呢几句经文就演摩诃萨，嗱菩萨加摩萨即系大菩萨啦，唔单话嗰啲开始发心嘅小慧菩萨，或者有少少效果嘅权慧菩萨，乃至到大菩萨啊，都系收集此个妙慧同女经嘅法门咧，而得到咧好大个好处，话菩能令菩萨摩萨。及啊，声闻圣者，声闻就是小乘啦。点解叫做声闻呢？就是闻佛说嘅苦集灭度四谛法嘅音声，而得以咧知苦断集，无灭修道，断尽呢个世间嘅三界见思烦恼，了咗呢个分段生死。而得以证到呢个出世嘅阿罗汉果，佢完全咧就系由闻佛音声去亲近佛，听见佛开口，听到佛咧同佢哋讲说话，要佢哋知道苦集灭度呢个四谛法，依四谛法而修，而得以悟道，系从音声而得来，所以叫做声闻啦。嗱，声咧就好似一架车。我哋坐一架车啊，嗱，旧时就坐马车，啊，当然今日咧就系进步咗好多啦，坐私家车，啊，包括小巴又好，总之系车，啊，佢会喐动嘅，打着火佢会喐动嘅，就将我哋由呢个出发点咧，就送到我哋呢个目的地，好简单。如果唔塞车嘅话咧，路路畅通啊，好快就到达噶啦。就系说明啊，呢个小乘法。如头先所讲，他初发心去亲近佛，从佛出家，咁啊佛都为他哋说呢个苦集灭道四谛法，闻佛说呢个四谛法嘅音声，而得以了咗呢三界嘅分段生死，正到出世嘅阿罗汉果，就好似一部车啊，从呢一个。地方咁啊，一开动 就將我哋運到咧呢個目的地啦，所以稱為叫做聲聞識者，就獲大利益。由於我哋菩薩摩薩係一種聲聞性，一種是有兩種得到嘅好處。咁當然菩薩摩薩所得到嘅好處咧，就比之呢個聲聞性嘅好處嚟得多啦。聲聞性極其量啊，修學成功，也只不過斷呢個三界見思煩惱。嗱，出世嘅塵沙，要共無明呢兩種煩惱咧。可以讲小乘人啊，系丝毫未动。两种生死之中，佢只系断咗呢个分段生死，呢、这个变异生死咧，佢仍然咧系未曾达，所以佢所得到呢个利益咧，当然就系小乘嘅利益。而头先所讲三烦恼中，佢只系断咗见思烦恼。两种生死中只是断了这个分段生死，所证的就是这个真空谛理，就是他所得到的利益。称为大呢，就是从这个小乘法来讲呢，他证到阿罗汉果呢，就叫做是最高的了，所以说他为他是大的利益啦。那如果是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就不同了，他三烦恼之中不单是早已断了这个见思尘沙两个烦恼，连这个无明，即使他未曾究竟断尽，亦都呢正一份法身，就破一份无明，到到无明破尽，教法身理体究竟是正得，就成佛道了。那就得到呢这个大乘的利益。因此话，如果我哋依此一部啊《妙慧童女经》去修行咧，呢一部经有好大嘅威德妙力，能够令到呢个菩萨摩萨嘅大菩萨，以及呢个小乘嘅声闻者，得到咧系大大嘅利益，大大嘅好处。我哋亦都可以讲，我哋世间人做事啊，有好处嘅先至做嘅。冇好似边个做啫，好似我哋喺香港听嘅话啊，某某人啦、啊，你帮我做一件事啦、啊、对方嚟一个就答复，有咩嘢着数先啊？咁啊好他条咁样答复你，你叫我做某一件事啊嘛，咁有咩嘢着数？即系有咩利益啦？即系话有利益，你搵我做嘢，我咪帮你做咯。如果冇咩一个好处嘅话咧，即使我呢个人情。不做不得，他都不会那么热心的，总是拖住来慢慢做。那如果你说有什么着数的呢，他做得特别快的。那么世俗人如此，我们学佛修行的人当然就不是说真正呢要全心的乞求，但是只要呢我们用功啊，功用道家的时候，就自然就会得到一种呢好处了。这种好处呢是很自然到的，你不用乞求，最紧要你用功，最紧要你修持，你有用功有修持，就肯定呢就有收获，有这个果报的，不用得急于去追求。所以这个呢大的利益呢，就是说啊，我们只要依这个妙慧童女经的修持，令到大菩萨有大菩萨所得到的声闻，所得到的利益，所以话叫获大利益啊。所以这个获字呢，你就不是说真的要好像乞求我要得到什么东西，这个获字呢很自然地得到。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修行，肯不肯实际的行持。好像我们想求生西方净土，你不用说刻意呢去要求，要问你有没有是不是日日念佛，有没有日日准时，不会拖拉，不会鞋台，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今日如是念，我明日如是念，这个月如是念，下个月如是念，今年如终其一生，都是咬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到最后断气为止。 咁你如是嘅用功咧，咁肯定啊，就系阿弥陀佛同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咁西方三圣啊，随手以金台接引你往生西方净土，莲花化身，呢、這个就系咧得到呢个最大个好处。所以呢个获字咧就不过一个假名，叫做系获。最紧要我哋问自己系咪真有咁样嘅修持和获大利益？个文殊师利或有善男子、善女人，为求菩提，无方便善口，行六波罗蜜，足满十别。若复有人经于半月，时一书写，读诵此经，所获福罪，比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俱之，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及。咁我哋丞相问，话此一部经啊，有大威德，能令菩萨摩萨及声闻圣者获大利益，所以下边呢就系嚟一个较量，即系比较一下，以证明啊，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咧系真正有大威德，真正能够令菩萨摩萨嘅大菩萨得到大嘅利益，以共声闻圣者亦得到呢个大利益。所以文殊师利佢或有即系或者有。一位善男子或者多位的善男子、善女人或者一位多位的善女人，为什么男子女人称个善字呢？我们就讲妙慧同女经，就讲此法门。既然我们刚才讲话此法门有大威德，能令大菩萨与个声闻小乘都得到广大的利益了，所以如果有男子或者女人佢能够发心依此妙慧同女经去修持，我哋就可以叫做咧系善男子或者咧系善女人啦。个为求嘅菩提啊，我哋学佛个目的就系想将来咧究竟成菩提佛果，个为求菩提。咁啊，当然佢就要修啲六道万行啦。但他就没有这个方便善巧啊，即是没有了这个方便善巧的法子，他行这个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六就即是六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在这个唯识学里面讲呢，就叫做大数式，是带着一个数目来到解释这个名词。咁家就带住呢个六嘅数目嚟到解释呢个六道法。六道法头先讲过，由布施一路至到智慧系六道。点解称为六道呢？我哋修呢六法啊，可以度咗六种嘅烦恼。例如我哋布施可以度咗我哋呢个贪贪心，我哋持戒度咗我哋呢个犯戒、违戒嘅业障。我哋忍辱就能够度咗我哋嗰啲嗔恨嘅烦恼，我哋精进就度咗我哋嗰啲懈怠、拖拖拉拉、唔肯向上嘅嗰种嘅烦恼。嗱，禅定可以度咗我哋呢个散乱心，断我哋呢个散乱妄想心。嗱，最后嘅智慧咧就可以度咗、断咗我们这个愚痴执着心。因此这个六种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法呢各有一种烦恼是为他所导的，六种法就导了六种的烦恼，所以称为它叫六道了。教说六种的波罗蜜呢，印度说它叫波罗蜜，中国话佢就道彼岸啊，就话说明六道之中前五道一定咧要依照呢个智慧个波野去修持，有呢个波野嘅智慧嘅修持，先至可以令前五道咧 是到彼岸。如果我们修行前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种法，若果没有第六个波野智慧呢，就不能到彼岸。为什么？就是执着心重，人我见太重。例如我做个布施，我使得几多钱，今天结了缘，是报了什么施，或者我放了生，哎，他就怕死没人，要打攞的嘛。哎，见到人，哎，某某人啊，我今天不错哦，我呢哈，给了几多钱去哪里结缘，我就给了几多钱去哪个地方，就是做这个放生。那这样呢，你一有这个名字，你已经得到一个好处了，就变成其他的功德就没有了，你就不是那么容易呢到达这个涅槃的彼岸。我们一定要将我们这个我见，将我们这些执着尽量呢要减低。我们报了施，那就好咯。俗语说财归山门，就福归施主，你不要贪这个名字。你总之你给了几咩香油，我又要写张条子，哎，某某人要合家，不合家他都不心足，好像说只是保我，合家家人保不到，我变得太过执着了。其实呢，我们做功德做好事，菩萨呢就紧是保佑你全家，没理由保佑这个一家之主，其他变数就不保佑了。菩萨没那么偏心的，菩萨没有这些大细心，亦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到跟你们分开个人，又分开全家。所以我们就算你上个名字，为了出数方便，我们出来卖鬼计数，今天有几多支香油呢，某一家给了十元，某一家给了五元，那么加加埋埋，目的是自在，那好卖鬼为数的啫。咁我哋呢个出钱嘅人咧，就唔好计较话啦吓，唔合家咧，好似就唔通过咁样，唔好有呢啲咁样执着。嗱，比方我每一年都有个消灾法会，我系年头年尾做一次嘅啫，年头就开经啦，嗱咁啊年尾咧就系多谢佛恩啦，做个圆满功德啦，所有嗰啲宝咧好多咧，黄乜乜合家。你什么合家，我全部合家不写的，我不写的，你那个宝交你那个真的要合家你的名字，我不写、如果你说哇法师为什么只有我这个名字，菩萨不保我合家，我说这件事了，菩萨没那么偏心，肯定是说明是你这个家人的嘛，但我所以不写呢，就是破你们的执着，不要等你这么我上烦，要破你们的执着，令你们看得开一点，放得下一点。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上呢，你这个布施只得这个人间的小福，你就得不到这个出世的大福了。所谓布施者，不见有这个布施的人，亦不见有对方受我布施的人，亦不计较中间所布施的是什么。总之你有几大的能力，你做了就一句阿弥陀佛，个福就归你了，不需要计较呢，好像为什么呢，又不想合家呢，极不了，你认为不喜欢下次你就不要做。但是呢，我绝对这个合家两个字呢，你整个保一百个名都有合家呢，我一百个名合家我全部 cancel， 全部不写的，就是说呢不用执着，菩萨一定得保佑你们全家，话明你自己本身有几多个家眷，有几多个家属，你自己知道。你有五个，菩萨就保佑你五个；你有十个家属，菩萨就保佑十个家属。所以我们呢，不要在这方面，这个我相这方面啊，太过固执，看开一点。那么这个布施不是到彼岸啊，得到这个无上的福呢，是生生世世啊享用不尽，就胜于这个有为的福德了。 我们能够行这个无上布施，无这个相，到达这个最高的境界。所以这六种呢，就名为叫做六波罗蜜啦。现在说无方便善巧呢，就是讲这些问题啦。他就没有了这个方便善巧啊，去行这个六波罗蜜，处处呢是执着，处处呢是计较这个人我彼此，他就没有这个方便善巧行这个六波罗蜜。那就即是事相啦。刚才我讲过，如果你有执着行这个事相的话呢，你所得的功德就不是很大。功德是一定有，但是不大。福报亦都一定有，但是不会很大。要一定有这个方便善巧，了达能布施的我几十年，把火一烧变成一堆死灰，即使落地用棺材埋葬，几年之后就要执骨，乜嘢都冇晒。其实我哋唔使将来化为乌有先至知道佢冇晒。其实我哋现在成个人坐喺度，仲会讲话，仲会饮水，仲会食饭，会起身，会行，会走，其实都系幻化。我哋等一阵间讲完十点钟，已经就冇咗个几钟头噶啦。呢、这个十点钟就唔系咧八点钟噶啦。到到听日，听晚都有十点啦，就系、是、听晚嘅十点，就唔系今晚嘅十点啦。咁即系话咧，人命无常，系幻幻化化，仲值得我哋去固执咩？值得我哋去将呢、这个？幻化的肉体啊，执得咁认真咩？唔值得啊！嗱，好似菩提阿和师，相信你大家系见出法师嘅师兄。我上一个月我嚟讲经嗰阵时咧，佢做生日会，咁我都做完之后食晏昼咧，我就同佢一围台坐喺度，排咁坐喺度，一人坐一边。一字吃饭啦，一字仲倾下闲偈，由古到今，由远到近，咁啊天南地北咁讲一轮。咁点不知我翻咗去香港，我每一个礼拜一都翻去噶啦。我礼拜五嚟，今晚讲咗啦，咁啊听日朝头早我都讲噶啦。就系、是、咁样翻去香港啫，冇几耐就有人打电话嚟，佢话你知唔知啊和事发生咩？我唔知道、啊。我有什么事，他说他走了，我下这么快脆真的走了。那你说是不是幻幻化化呢？那今天这么幻化的肉体，我就怎么值得的留恋，怎么值得为我这个幻化的肉体来去执着呢？所以我们做什么善事，你想得到大的福报大的功德呢，一定要无我而布施，能布施的我固然是幻化，对方接受我布施的人亦都是幻化，中间我所布施给他的物件，无论两樽油又好，两包米又好，香油也好，任何一种的物件送给对方呢，送了就算了，不需要到处去表扬。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到呢，就叫做有方便善巧，了达三轮体空啊，来到行这个布施，就可以到达呢这个波罗蜜的彼岸啦。咁啊，布施如是啊，我哋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其他嗰五犯呢，亦都系一样，一定要三轮体空。冇有我能持戒，冇有呢吓戒俾我持，亦都冇呢个对方呢好似有违犯啊之类。总之冇我冇人，亦都冇中间所有嘅，能够达到咁样呢，可以讲一啲执着都冇啦。咁你个功德呢就好大， 就可以到到呢个波罗蜜，就叫做有呢个善口方便去行呢个六波罗蜜。嗱，加上冇呢个善口方便，冇呢个观照啊，佢行呢六道法咧，固然不能到彼岸，不明叫做波罗蜜。如果比较起来咧，你所得嘅福，所有的功德就不是很大了，所以下面就较量比较比较的满足千劫，就是这个人呢，他没有这个方便善巧，没有三轮体空这种的观法来行这个六种的法门，修这个六道法呢，不明叫做波罗蜜道彼岸，只不过事相上呢，你修这六道法是有些福德，但是功德呢就谈不上了，所以说足满千劫啊，你没有这个方便善口去行这六道法呢，不是说一朝一日满足，即是足足满了一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去行这个没有方便善口而修这个六道法一朝。那么下面是正式的较量啦，他说若复有人，他说假如有一个人就经于半月，不是很长的时间，即是半个月头，即是两个礼拜，做什么呢？他说时一书写读诵已经时，即是或者有一个时期，在这半个月里面或者间中有一个时间，一时之间他就诵此经书，和这个写呢，其实如果认真来讲句呢，亦都是差不多，即是抄写这样的意思，抄写此一部妙慧童女经，做什么呢？他来读读呢，即是你不过背背不出，一定要对着这一本妙慧童女经呢，一个一个字这样来到去读，就明白叫做读，诵呢就是过背了。当然妙慧童女经呢也都很少人讲，也都很少人呢去读诵，当然就可能呢未必过个人呢就会过背了。例如好像普门品那些场就很多人受持的呢，就真的都很多人过背的，就算他不过背十足，也都有大部分呢都可以过背，不用看过普门品，他随时都可以念一餐，随时都可以念一段经文，乃至到全段全部普门品念晒，这种就名为他们诵。此经呢就是此个妙慧童女经，就说半月之间，在这个半月之间有一个时候，都说明一个时候，即是说不是日日，即间中有一个时候呢是书写此一部妙慧童女经，因为旧时没有这个印刷术，如果想读经呢，不是说你要就有，即使你想读经都不是有这部经给你去读，那么怎么呢？就要自己发心去写了，要自己发心你去书写，那么亦都可以说这样的环境之下呢，你对那些佛经呢才是识得尊贵，家下这么方便，好像讲妙慧童女经，我早就将这个经文交给你这个办事人，好像阿林啊，我们阿远军啊，早就交了给他，他就老早就做得很好，印得很好，你哪个来听经一坐低，总之呢你喜欢看经，他就马上送上一部给你，变了得来太过容易，你就不懂得珍贵那些经典。其实呢经典呢是很难得的，我们无论是写的印的同样是难得的，不过时代的进步稍微帮我们好一点，多得来方便容易一点。那么读诵此经呢所获的福聚，所得到这个福最最慢慢有很多的所有福罪，下面就整个教了，比前功德就比以前所说的无方便善口行这个六道的波罗蜜法，将它比一比呢， 就百分千分啊，百千俱千啊，百分就是话呢、這个心呢、這个无方便善巧行呢个六道法呢，就是一百分都比唔上啦吓、啊。半月时一书读诵此经所获个福呢，只一份咁严重啊！因为呢我哋受持读诵此一部经典，真正至深嘅读呢，咁真系呢忘我啊！以呢个波野嘅妙慧忘我啦，咁就可以啦吓、啊，就得到天土，正出世解脱，所以比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嘅趋之咧，乃至算数譬如都所不能及啊，都比唔上咧受持此经嘅功德咧系来得大啊！佢话是故文殊师利，佢如是微妙法门，即是诸菩萨契经之本。下面呢佛又再同文殊利菩萨讲，他说以是上来所讲这个因缘之故，即是说我们无方便善巧行六波罗蜜，比之我们半个月之间间中时一书写读诵此经所获的福呢，是大过啊这个无方便善巧行这个六波罗蜜啊。我们较量这样的功德因缘之故，文殊师利你要知道啊，他如是微妙法门，如是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呢，叫做微妙法门。那法门头先我们讲过，那为什么叫做微妙呢？微就是优微，不是你心思上想得到的，妙真的不可思议了，不可以用口用心思来讲得出它的好处，也都思量测度它究竟有多少个好处。所以简单用微妙两个字呢来说，是赞叹解释此一部妙慧同女经的法门呢，那么真正是呢不简单啊。就是诸菩萨契经之本，那契经，经印度话叫做修多罗，中国话叫做契经啊，又话契时契理契诸佛所说，亦都契众生嘅机，都系只有经上先至揾得到。加话契经之本呢，就话此一部妙慧同女经系一个微妙大乘法门，系为一切经典之本啊！嗱，大乘佛法、大乘嘅经典呢，咁啊都系啊教人哋依呢个大乘法修行，究竟就成呢个大乘嘅佛果。我哋如果想成呢个大乘嘅佛果嘅话呢，就离唔开修福，与共呢系修智慧。呢两个问题呢系好重要啊！咁啊，除非你唔想成佛，你想成为一定呢要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所以我们皈依的就是皈依法，叫做两足尊。你千万有两足，就是两只脚啦。咪皈依法两只脚是最尊的，那咪真是大大的笑话。这个足呢就是满足，不是当脚咁样解，本来足就是脚啦。我们有两个手，两只足，那咪即是有两只脚。所以这个足不是当脚咁样解，当满足咁样解，就是你想成大乘之佛啊。一定要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然后先就可以成佛啊。那咁啊，成咗佛，既然又有福德又有智慧，咁啊佛就值得我哋拜佢做师傅啦。佢有资格做我哋嘅师傅啦，有资格做我哋嘅长辈啦，所以我哋咪皈依佢咯，咁啊拜佢做师傅咯。因此话皈依佛，就叫做两足尊，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刚才我讲过此一部经分为两部分，前面的一部分就是妙慧同女问佛十个问题，佛每一个问题发过四个办法，还有四十个办法， 我哋依呢四十个办法去修持，去用功，就可以满足廖慧童女所问十个问题，能够达到大富大贵、合家团聚，唔会咧拆散。我哋做一切事冇咁多个障碍。咁呢啲都系完全咧收世间嘅福，系世人最中意嘅。嗱，咁啊后个半部，即系后个半第一大段咧，就系讲呢个波耶真空嘅妙理，就系破除啊我哋众生嗰种嘅住着，破除众生嗰种嘅我见，先就可以断无明，真正达到咧。平等的法性的理体，即是修慧，若无智慧，我们怎样可以能够断烦恼，可以能够看得开，看得破，放得下，而得到解脱自在呢？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完全靠这个波野的智慧。所以下半段文殊和妙慧同这个七番的问答，将这个波野法性空理呢发挥到呢无微不至了，修智慧。既然这一部妙慧童女经所讲都是要我们修福德，是修智慧，妙慧童女经如此，其他大乘经典呢当年也有些经呢是修福修慧的，但是未必是完全两样都齐修，有些经典着重修福这一方面，有些大乘经典是着重修慧这一方面，所以福与慧就可能有所分开了。唯有此一部妙慧童女经，刚才我讲过了，就是前半部就多部分修福，后半部多乎修慧，咁啊似一部妙慧童女经啊。既然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圆满修持，达到福慧两尊圆满成佛，咁你话系唔系呢一部妙慧童女经啊，系为一切大乘经典嘅根本呢？所以话积诸菩萨啊，修行系契经嘅根本。咁既然呢一部经系咁好，福德智慧都齐修啦，将来福德智慧修到圆满，就究竟成佛，系为一切大乘经典嘅根本。咁即系话呢部经呢，值得我哋流通，值得我哋去宣扬，值得我哋啊化化不绝。一代一代咁样咧流传落去啦，所以迦佛就讲，佢话我今付诸于汝啊，我释迦牟尼佛现今咧就个付托，要用祝福俾你文殊师利菩萨，咁我今付诸于汝文殊，就汝当来世受持读诵，就为人解说啊。佢话你文殊咧应当啊。在来世日后不论几生几世啊，你要受持读诵，那受就是领受，持就是持守，读就对本来读，诵就不用本子不用经书都可以是背，那合埋就叫做受持读诵。那么受持读诵就是自利，不论你姓王的受持读诵，你咪姓王得到利益咯。姓陈的人受持读诵，咪姓陈得到自性神，亦都唔系发菩提心者呢所愿意嘅。啲自利之后受持读诵得到好处呢，仲要为人解说啊！呢个就利他啦，自己得到受持读诵个好处。以过来人的身份为这个有缘者的人，所谓人呢无所谓一位两位，总之对方不论几多人，总之自己和自己有缘的， 佢落雨接近自己嘅，我哋就以呢个大慈大悲菩萨嘅心肠为佢解释，为佢讲解，就为佢演说乜咧？就系、是、此一部妙慧同女经，令到佢咧亦得到好处，亦令佢得到呢个无上嘅法味。所以受持读诵就系、是、自利自道，为人解说就系、是、利他。与共呢是属于呢是度他，那这两种之中呢一定呢重要的就是为人解说。如果我们不为人解说做个治疗案，就不明他叫大乘菩萨，亦都不明他叫大乘的法菩提心者。我们一定治道之后还有很多众生未到啊，还有很多众生不明啊，还有很多众生愚痴啊，所以我们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将自己所修学所得的为这个有缘人尽量的去解释，尽量的演说，令到对方呢亦都明白什么叫做就妙慧同女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应该怎样去修持，令到对方呢亦都得到呢是解脱了生死，这些才是真正的大乘菩萨那种的法菩提心，那种的慈悲了。譬如转轮圣王出现于世，所有七宝就皆识在前，王灭之后宝除就隐没了。那这个就是譬如，亦都譬如翻上文，佛话我今付诸于与文殊师利，与当来世是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又点解呢？如果我哋对于呢个无上法门